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城市文化范儿。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听众朋友早上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我是主持人子昂。今天是10月11号星期四，农历的9月初三。今天机动车的限行尾号是5和0。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天气晴朗，大气透明度好，能见度在30公里以上，适宜交通出行和户外活动。但由于光照较强，对驾车视线有一定影响，司机朋友们还需要注意驾驶安全。早晚气温较低，寒意出现，早出晚归请注意添衣保暖。来看一下具体的天气预报。在今天白天是晴见多云，南转北风2-3级，最高气温18度，最小相对湿度15%。在今天夜间是晴转多云，偏南风1-2级，最低气温5度，最大相对湿度65%。来看一下今天的洗车指数。预计未来几天是没有降水，洗车指数为1，适宜您擦洗车辆。 寻找第九行星，太阳系究竟有几大行星？以前我们说9大，后来变成8大行星。而最近天文学家又在太阳系外围发现了一个遥远的世界，它被命名为 2015TG387， 表明更遥远的地方可能有第九行星的存在。城市文化范儿今天就带着大家一起来了解寻找第九行星。来看今天的第一道题，您猜猜下面的矮行星中哪一颗质量最大？ A. 冥王星， B. 谷神星， C. 系神星。 好的，听众朋友们，今天稍后的访谈部分的互动的第一道题已经给大家放送了一遍了啊。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聊聊天上的太空的事儿，所以说第一道题呢就要问问您了，太阳系内总共有8大行星和5大矮行星，那您猜猜下面的矮行星当中哪一颗质量最大呢？A 是冥王星， B 是谷神星， C 是系神星。如果您知道答案的话，就发送到微信公众号城市文化范儿来参与互动问答，我们大家一起来动动脑筋吧。 城市文化范儿，挖掘新闻背后的文化密码。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先来看看文化收藏方面的资讯。昨天是世界精神卫生日，北京心理健康体验周在中国科技馆启动了。心理健康体验周活动分为多个展区，其中科普展示区涵盖了儿童心理健康科普知识和科普讲座简介，并设有心理健康自助机供参观者自助体验，初步了解自身心理状况健康状况，体验者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和需求，在专业志愿者的指导下进行体验，还专门设有画图识心理的体验区域。近日有消息称，2年前投入使用的统编本初中历史教科书7年级上册中关于张衡和后封地动仪的内容被删除，引发了网友对知名历史人物在新教材中被除名的质疑和讨论。人民教育出版社回应称，以张衡为代表的大量古科技文化古代科技文化名人在统编教材中有专门的介绍。故宫博物院位于海淀区西北旺镇西峪河村 北苑昨天正式开工，这个占地62公顷的区域将承载故宫的新的文物库房、园艺中心和文物医院等功能。2020年一期工程完工，会向公众开放。国家宝藏第二季正式启动了，国家宝藏第二季继续由总台和故宫博物院联合推出，河北博物院、山西博物院、山东博物馆、广东省博物馆、四川博物院、云南省博物馆、甘肃博物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从第一季八大博物馆手中接过了让国宝火起来的接力棒。来看拍卖方面，今明两天重庆信托拍卖行将在重庆联交所对品牌白酒一批、品牌红酒、洋酒一批及冬虫夏草补品一批，按其现状以互联网竞价的方式进行公开分龄拍卖，起拍价共计 356.8817 万元，其中备受关注的有贵州茅台酒465瓶，包括上世纪70年代、80年代、90年代等多种规格包装品种，单价最高的是贵宾特制茅台酒礼盒装，起拍价11.6万元，三瓶上世纪70年代的贵州茅台酒起拍价分别为3.8万元。 有文化的城市，有品味的生活。 FM107.3 AM1026 城市文化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时尚生活就在城市文化范儿。下面是一组时尚生活资讯。英国发布的最新护照指数显示，日本公民在全球通行范围最广，享有190个国家和地区的免签证或落地签证待遇。新加坡护照排名第二，持有人在189个旅行目的地可以免签或落地签。德国护照今年初在护照指数排名榜首，现在以188个目的地与法国和韩国并列第三。中国护照排名上升至第71位，是免签或落地签增加数量最快的国家之一。世界卫生组织10号发布了一份关于噪音风险的指南，评估日常生活中常见的五种噪音风险，设置不同噪音对人类健康的安全限制。工作组建议公路交通噪音平均水平控制在53分贝下，夜间45分贝下，铁路交通噪音平均水平控制在54分贝下，夜间44分贝下，航空噪音平均水平控制在45分贝下，夜间40分贝下。噪音过大不仅让人讨厌，还具有健康风险，例如导致心血管疾病等。日本政府计划大力挖掘高龄人口的工作潜能，以弥补劳动力缺口，将推进全年龄层社会保障改革，扩大65岁以上人口就业。日本企业原则上义务雇佣员工的年龄从上限的目前的65岁进一步提高到了70岁，并对雇佣65岁以上老年人的企业进行补贴。日本目前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例高达 27.7%， 已经进入超高龄社会。全体劳动力人口中65到69岁和70岁以上合计占到总劳力的 12.2%， 呈逐渐上升趋势。工作压力大，遇到不顺心的事儿，扔会儿斧子是不是会觉得心情好多了呢？美国洛杉矶流行起了斧子俱乐部，扔斧子的玩法类似扔飞镖，要尽量把斧子扔到一定距离以外的靶心上。扔斧子是人们整天玩手机看社交媒体的高技术社会里的一项低技术的娱乐，扔一两个小时斧子可以让人们放下手机，释放压力，消除焦虑。经常有人询问能否把他们讨厌的人的头像贴在靶子上，都遭到了拒绝。俱乐部表示他们不想让仇恨得到蔓延。丹麦政府开始讨论强制食品生产商和超级市场给产品贴上气候变化的标识的提议，标识食品生产和运输等环节对环境和气候变化的影响程度。农业和食品生产是导致全球变暖气候变化的温室气体主要来源之一。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数据显示，畜牧业二氧化碳排放量占人类活动排放这种气体的总量的 14.5%。 另外，食品从农场到餐桌，杀虫剂 的使用、灌溉和加工用水都会对气候造成影响。只是要想像家用电器能耗等级那样对食品生产和运输的环境影响量化衡量和评级，并不简单。 城市文化范儿，挖掘新闻背后的文化密码。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今日提示，为您规划生活。从昨天起，市交管局在全市范围内持续开展假牌、套牌、假证违法行为专项整治行动，集中整治各类涉牌涉证类违法行为，严厉打击机动车假牌、套牌以及假证等严重的交通违法行为。为了助推社会公用充电设施，为电动汽车保驾护航，本市出台了运营奖励政策。除了电费奖励外，考核评价最好的 A 级充电站每年最多还可以获得20万元的奖励。目前全市共建成电动汽车社会公用充电桩约20000个，主要分布在大型商场、交通枢纽、高速公路服务区等公共停车场，平均使用率为6%到7%。北京市税务局昨天举办了有奖发票第三期二次开奖活动，从待开奖的114000张发票中，现场随机抽取了16张中奖发票，包括一等奖20万元一张，二等奖10万元五张，三等奖50000元十张，奖金总额120万元。开奖结果在国家税务总局、北京市税务局官方网站、北京税务微信公众号、北京税务官方微博平台等向社会公开，还将向北京市12366纳税服务热线短信告知中奖的16名消费者。2019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昨天起开始在网上报名，一直到本月31号，考生都可以登录中国研究生招生信息网报名。报名时间是每天9点到晚上10点，考生报名时只能填报一个招生单位的一个专业。国家医疗保障局发布通知，阿扎包干等17种抗癌药被纳入了国家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药品目录2017年版乙类范围，并确定了医保支付标准，包括非小细胞肺癌、肾癌、结直肠癌、黑色素瘤、淋巴瘤等多个癌种。17个谈判药品与平均零售价相比，平均降幅达到了 56.7%， 大部分进口药品谈判后的支付标准低于周边国家和地区的市场价格，平均低36%。新浪微博发布公告，将调整未成年人注册和使用微博产品的规则。从2018年11月1号上线的新版客户端起，微博暂停对不满14周岁的未成年人开放注册功能。同时，微博正在加紧开发针对未成年人的特别版本，专门提供适宜未成年人浏览和参与的内容及活动，以确保对未成年人的保护更加有效。受近几天北京持续降温的影响，八达岭国家森林公园红叶林景区内50000余株黄栌、元宝枫等彩叶树种变红率已经达到60%，进入了最佳观赏期。这是北京市最早观赏红叶的景区之一。由于一天中光照的不同，提醒喜爱摄影的市民们，上午下午不同时段最佳摄影景点有所不同，建议市民游客上午到矿艺台、祥云台等景点欣赏红叶，下午可以到雍雁台、淮阴壁等景点。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资讯部分的全部内容了。接下来还有更加精彩的访谈部分。 坐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星夜会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丽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翅鸭，绿是绿色的绿，翅是翅膀的翅，我们属于小型鸭类，体长呢只有37厘米左右，嘴和脚都是黑色的，尾巴下面的腹羽是黑色的，两侧各有一个黄色的三角形的斑，在水里头游泳的时候是非常醒目的。虽然我们叫绿翅鸭，但我们的翅膀不是绿色的，头和颈是深绿色的，从眼周往后有一条宽阔的具有光泽的绿色带斑，这可能就是我们名字中绿字的由来了吧。 我们喜欢集群，特别是迁徙季节和冬季，常集成数百甚至上千只的大群活动，飞行急速，敏捷有力，两个翼鼓动快而响声很大，头向前伸直，常呈直线或 V 字队形，在水面起飞甚为灵巧，有时候冲天直上，有时扇动两翅在水面掠过一段距离后才从水中飞起，游泳也很好，但在陆地行走时就显得有些笨拙了。 我们冬季呢，主要是以植物性的食物为主，特别是水生植物的种子和嫩叶，有的时候也会到附近的农田觅食，收获之后散落在地上的谷粒。而其他的季节呢，除了吃植物性植物之外，我们也会吃螺、甲壳类、软体动物、水生昆虫，还有其他的小型无脊椎动物。我们觅食主要在水边的浅水处，大多在清晨和黄昏，有的时候晚上和白天也会出来觅食，每次觅食的时间是比较长的。休息的时候，我们大多在水边的地上，或者是沙洲以及湖中的小岛上。 我们的繁殖期主要栖息在水生植物茂盛且干扰少的中小型湖泊和各种水塘中，非繁殖期栖息在开阔的大型湖泊、江河、河口、港湾、沙洲、沼泽和沿海地带。每窝产卵8到11枚，卵白色或淡黄色，孵卵由雌鸟承担，雄鸟在孵卵开始后即离开雌鸟到安静的地区换羽，雏鸟孵出不久后即能行走和游泳，在雌鸟的带领下经过30多天生活就能飞翔。 我们在中国曾经是相当丰富的，不仅分布广，数量也极为庞大，迁徙的时候成千上万只，一群接着一群，像一团团乌云在天空掠过，遍布于中国南方的各个水域，是中国数量最多和最常见的一种狩猎鸟类之一了。但是现在已经很难再见到这么壮观的场面了，因为我们的种群数量已经明显减少了。 大兴区的生态文明教育公园会让我们的生存环境有所改善，公园建设贯穿了绿色发展的理念，特别是通过废弃材料的再利用和细节设计，展示了新区生态文明的发展历程，警示和教育后人不要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大型生态文明教育公园建设在城市化进程中的城乡结合部区域，记录了城市蜕变和更新中的痕迹，展现了城市化进程中的公共公园的独特价值，是城市化过程中景观城市主义的有效实践。公园将成为大型生态文明建设的辅助教育基地，助力大兴区生态文明建设，也会让我们的生存环境变得更好。 大兴区的故事还有不少，千年大兴，百鸟栖息，下回我们接着说。寻找第九行星，太阳系究竟有几大行星？以前我们说九大，后来变成8大行星，而最近天文学家又在太阳系外围发现了一个遥远的世界，它被命名为 2015TG387， 表明更遥远的地方可能有第九行星的存在。城市文化范儿今天就带着大家一起来了解寻找第九行星。来看今天的第一道题，您猜在下面的矮行星中哪一颗质量最大？ A. 冥王星， B. 谷神星， C. 系神星。 好的，听众朋友们，今天互动部分的第一道题又给大家放松了一遍，就是您猜猜下面的矮行星当中哪一颗质量最大呢？ A 是冥王星， B 是谷神星， C 是系神星。您现在就可以编辑答案发送到微信公众号城市文化范儿来参与互动问答。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听众朋友早上好，

样子啊，所以现在大家猜呢，应该说在冥王海王星轨道以外啊，冥王星轨道以外，还会有可能有一个质量比较大个的啊，可能比地球质量还要大个的这么一个行星在。 哦，是这样，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我们说的这些金星、火星啊、木星、土星啊，我们说熟悉的我们这些行星的名字啊，太阳系里面他们是围着太阳转圈的，是吧？ 对啊，所有的这些天体，刚才我们提到的，其实所有的这些天体都是绕着太阳。嗯，运动的， 对，然后我们就通过这样的轨道能够判断出大概还会有这么一个大家伙在影响着他们的轨道，是这样吧？ 对，就是说对那些我们现在目前发现的那些离太阳最远的那么大概一二十颗这个特殊的这种小天体的轨道上看的话，我们觉得可能在更远的轨道上还有可能有一个很大的这个情形，要不就没法解释。 是的哈，我们昨天做了节目预告之后，也收集了很多听众的问题啊。有朋友对这个新闻本身比较感兴趣，陈晨说这个对于天体的研究的新闻总出，那这个国际天文联合会，国际天文学联合会是一个什么组织呢？是最权威的组织吗？ 可以这么说，因为它是由全世界的专业的天文学家们，就是说。组成的这么一个组织啊，我们叫 IAU 国际天文学联合会，很早就成立了。然后我们中国呢，因为有中国天文学会，它也是国际天文学联合会的一个这个会员单位啊，所以现在就是它由等于是全世界好多好多国家的那么专业的天文学家们构成的一个团体啊。 哦，是这样啊。那我们这个洪大运这个网友也说啊，我记得很多的这个星发现都是用科学家的名字命名的，那目前这个星还是一个编号啊，感觉好拗口，那为什么不干脆用一个人名呢？是因为还没到这个时候是吗？以后会吗？ 对，就是说像这样的小天体啊，就是原则上就是说它还是可以起名字的，就是其实我们天文里面其实有各种不同类型的天体，包括新发现的各种各样的，包括新的，包括甚至新的恒星啊，新的别的东西。但是呢，就是说真正能够由发现者起名字同时又得到国际公认的，其实就是我们说太阳系小天体，其实就是小行星啊，包括现在的矮行星。但是呢它要给它起名字的前提条件是，就是说它的轨道必须得非常非常精确的被确定。就是说这样的话呢，你才能以后比如说我可以随时预测，我预报它什么时候会在什么地方，不至于这个以前要是早期的时候啊，这个命名不那么严格的时候，就有时候会同一个天体在不同的时候被人发现，被当成不同的天体，然后起不同的名字，或者是你起了名字以后就找不着它了。所以它必须得需要轨道非常准确。那么对这颗天体呢比较麻烦，因为它绕太阳转一圈得上万年，大概好几万年，大概四万年左右。这样的话真正它的轨道能够非常准确的定，我估计啊这怎么也是一个就是万年量级的事儿。 哇，还得有段时间哈。 嗯， 我们也是跟着嘉宾了解了一下最近的新闻和分析了一下哈。那我们广告之后来接着聊吧。 你知道吗？董九一二五八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九一二五八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九一二五八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九一二五八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九一二五八，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九一二五八。 硅藻泥 啥泥？ 蓝舍硅藻泥， 装修去甲醛，蓝舍硅藻泥。 坐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星夜会四方。 变化太大，这么大的机场建在我们老家，我以前连想我都没敢想过，办值得。 有一个大的机场，它会把很多产业吸引过来。 还有太庞大了，真是雄伟壮观，感到非常自豪。 作为土生土长的大兴人，祝愿我的家乡大兴永远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新纪事。 当您步履蹒跚时，我在您身边；当您眼神模糊时，我在您身边；当您记忆淡忘时，我在您身边；当您老了，有我陪伴。10月14日，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听见经典”系列活动特别策划。 让陪伴很长，重阳节诵读沙龙在北京图书大厦温情举行。相聚重阳，听见经典。10月14日，我们一起相伴，一起相伴，一起相伴。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听众朋友早上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我是主持人子昂。今天是10月11号星期四，农历的9月初三。今天机动车的限行尾号是5和0。来看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天气晴朗，大气透明度好，能见度在30公里以上，适宜交通出行和户外活动，但光照感较强，对驾车视线有一定影响，司机朋友还需要注意驾驶安全。早晚气温较低，寒意出现，早出晚归，请大家注意添衣保暖。来看一下具体的预报。今天白天是晴间多云，南转北风2-3级，最高气温18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是晴转多云，偏南风1-2级，最低气温5度，最大相对湿度65%。来看一下洗车指数，未来几天都没有降水，洗车气象指数是1，适宜您擦洗车辆。北京时间的8点02分，来看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来看一下事故路段，南四环花香桥东向西有3车事故，占用了外侧车道，后车排到了马家楼桥。西五环园博园桥南向北方向有事故，占用了内侧车道，车辆暂时无法离开，后车短暂排队。西三环航天桥南向北方向有事故，后车排到了立泽桥。北五环肖家河桥东西向东方向有事故，后车排到了功德寺桥，请大家注意避让。 寻找第九行星，太阳系究竟有几大行星？以前我们说九大，后来变成8大行星，而最近天文学家又在太阳系外围发现了一个遥远的世界，它被命名为2015TG387，表明更遥远的地方可能有第九行星的存在。城市文化范儿今天就带着大家一起来了解寻找第九行星。曾经我们记得九大行星的名称，它们分别是水星、金星、地球、火星、木星、土星、天王星、海王星和冥王星。2006年，天文学家重新对行星的定义进行了修正，冥王星被排除出了行星之列，被重新界定为矮行星。系神星是质量最大的矮行星，比冥王星还要大27%。也正是由于它的原因，才使得行星的定义做了重新修订。所以这道题的答案是 C。来看第二道题，八大行星的通常记法是水金地火木土天海。中国古代称之为太白的，您知道是哪个行星吗？A. 火星 B. 水星 C. 金星。 好的，听众朋友们，我们今天的互动部分的第一道题答案就是 C 啊，是西王星。第二道题也给大家放送了一遍啊，八大行星的通常记法是水金地火木土天海。那中国古代称之为太白的是哪个行星呢？这个比上一道题就简单很多了哈。备选答案 A 是火星 ，B 是水星 ，C 是金星。我们现在就可以编辑答案发送到微信公众号城市文化范儿来参与互动问答了，大家赶紧动动脑筋吧。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太阳系究竟有几大行星？以前我们说九大，后来变成八大行星。而最近天文学家又在太阳系外围发现了一个遥远的世界，它被命名为 2015TG387， 表明更遥远的地方可能有第九行星的存在。今天我们就要带着大家一起来说说这第九行星的事儿。为您邀请到的嘉宾是北京市天文馆馆长朱进，欢迎您。 大家好。 朱馆长，刚才我们是从新闻的角度哈，来给大家介绍了一下这个 TG387， 和根据这个 TG387， 您也说了，以及相关的差不多的这个十几个甚至二十几个这样的星体哈，它们的轨道上能够有一个判断出大概有第九行星存在的可能哈。 是的。 那您也给我们再详细的说一说，我觉得大家肯定还是很想知道这个怎么就从轨道上判断出来了呢？是我们其实都知道，太阳系中相对来说哈，是所有星体是围着太阳转的。 是的。 但是也有一些相对的星体呢，还有自己的小轨道，比如说我们熟悉的月亮、月球。它是在这个围着它和地球相对来说同时围着太阳转的同时，它还又围着地球转啊。那我们发现的这个 TG387 这样的这些小行星，是它们在围着一个大星体也在相对着自己转自己的，还是它们也是只跟着太阳的轨道在转呢？ 是这样，就是它们呢，现在说的这些小天体，它们呢，全都是绕着太阳运动的。那而且呢，它都是在一个椭圆轨道上绕太阳运动。太阳呢是这个椭圆的一个焦点。但是我们一般像地球绕太阳转，其实严格的说也是个椭圆轨道，只是这个椭圆非常接近于一个正圆。像我们现在刚才说到的这些行星，这八颗行星呢绕太阳的轨道其实都是非常接近正圆的啊，而且是同一个方向，这都是跟太阳系的这个起源有关系的。那么说到这个 2015TG387 呢，因为它是一个非常扁的一个椭圆轨道，就是这个椭圆轨道 很长，这个椭圆 是个非常非常细长的。这样的话呢，太阳其实是在这椭圆的一个焦点嘛，其实是在一个比较靠近这个其中某一端的，你如果想的话啊，是一个扁的某一端，它不是在正中间。这样的话呢，就是说它比如四万年绕太阳转一圈的过程当中，它离太阳最近最近的时候呢，它的近日距啊，我们叫它离太阳最近的地方差不多是65个天文单位。所谓天文单位呢，就是地球绕太阳运动的这个平均距离，大概是 1.5 亿千米啊，我们叫一个天文单位啊，所以它最近是65个天文单位，最远的大概到了2000多个天文单位了啊，所以就是它离太阳很远。那么像这样的天体呢，我们现在发现了大概有那么十来个。如果你仔细看这十来个天体，它们绕太阳的这个椭圆轨道，它这些轨道们不是完全的这种随机的，就是分布的，其实它有一定规律的，比如说它们的远日点啊，或者是它的这个轨道的半长轴的指向等等啊，它都有一定的相似的地方啊，这事就特别奇怪。因为你比如说，如果是随便我发现十几个东西都绕太阳转，按说它应该轨道各种可能都有，它不太可能大家有一个看上去有一个共性。那所以这种共性呢，就暗示就为什么会这样，那暗示就说有可能还有一个质量非常大的，可能比如说现在猜有可能比如三倍地球质量的啊，或者是类似这样大的一个离太阳比如说也应该是在几千个天文单位， 肯定是在第八行星更外边。 因为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些星，因为全都是 第八行星 很接近正圆的椭圆轨道，所以这个所谓的第九颗行星啊，如果未来真的能发现第九颗星，它的轨道也有可能是一个比较接近正圆的椭圆轨道，不会像这些东西似的都那么扁啊什么的啊，所以现在但是现在也说不好啊，就是说到底这个第九颗星什么样，现在因为还没发现，因为在这么远的距离上，从我们现在的这个探测观测的能力上讲啊，如果它不是特别大个儿的话，我们现在还是比较难发现的啊，但是等到下一代再过十年左右，我们下一代大的光学望远镜上了以后，那有可能就比较容易发现这些很遥远的，因为它自己不发光，它只是反射太阳光啊，所以相对而言呢，就是说发现它们呢需要更灵敏的这个望远镜。 是这样的哈，我们也是终于是明白了这个轨道具体是怎么推测的哈，从轨道的形状来看。 这个让我想起，就是比如说一个行星的运行轨道如果是眼眶的话啊，那对于这些小行星的运行轨道来说，我们的眼球往上看啊，这样的翻白眼似的往上看，太阳就是这个眼球的位置，是吧？ 对对对， 也就是说对它运行到下面这个眼眶的时候，离太阳那么远，肯定是有这个一定的大的这个更大的星球的力在牵引它， 就是它有可能会受到，对，受到那个就是这个第九颗行星的这种影响， 嗯， 啊，引力的影响 是，我们也是了解了一下哈，刚才也是公布了第一道题的答案是冥王星啊，这个我们也知道，在06年的时候被国际天文联合会降为了一颗矮行星啊，九大行星呢就只剩八颗了，很多朋友啊，在昨天我们节目预告之后还发来互动啊，说啊有八颗行星了，我们还以为是九颗哈，也就是说当时这条新闻啊，可能并不是所有人都关注到了，其实。我觉得冥王星挺可怜的，因为我小的时候学的也是九大行星、啊、我还觉得这个名字很酷，为什么就变成矮行星了呢？是怎么回事呢？ 对，这个在当年啊，就是2006年其实是一个特别大的事儿。当时是天文学家从来都没有想到，就是我们能够这么被公众关注，全世界的，不光是中国，全世界的老百姓都在关注这个事儿，很多人都在吐槽，然后就觉得你们天文学家怎么回事。但实际上这件事儿本身说起来呢，还是比较清楚的，就是说因为冥王星发现的时候，其实当时它是1930年发现的啊，就是30年，当时发现冥王星的时候，那会儿我们对太阳系整个的这个结构啊等等，就是那会儿还了解的不够清楚，当时就是发现了天王星、海王星。首先前面这几颗啊，前面这除了地球以外那五颗行星，大家一抬头就能看见，所以这无所谓是谁发现，反正老祖宗就谁都看见了。像我们祖先就是水星、金星啊，老外他就分别有不同的命名，什么各种神啊、战神啊或者信使啊什么等等。 嗯， 但是呢，就说从天王星开始，那当然就说是真的，就是通过望远镜啊，发现的，肉眼望远镜看到天王星、海王星。那么到冥王星发现的时候，其实那会儿因为没发现其他东西呢， 啊， 就觉得，反正也就应该是个行星，也是绕太阳转的嘛。但实际上冥王星呢，首先一个是它个儿比较小， 啊， 它那个跟前面这些行星比啊，其实没有那么大。另外它的轨道呢，也是不是很接近正圆的一个椭圆轨道，它有的时候它椭圆有一点扁，所以它有的时候会走到海王星轨道里面来，比海王星离太阳更近。另外呢，前面这些行星都在同一个，几乎在一个同一个平面上绕太阳转。那么冥王星轨道面呢，比这个我们叫黄道面，离黄道面倾角也比较大啊，所以看上去它其实本身就不是那么顺眼。 嗯， 然后后来呢，就是有人，其实就是再过了几十年，就有人就提出来，通过太阳系演化算的时候就发现呢，就是理论上在海王星轨道之外应该存在大量的一个小天体带，这个带我们叫柯伊伯带啊，或者叫海王外。海王外天体。那么这柯伊伯带天体呢，然后从1972年开始就发现了一颗啊，冥王星其实是第一颗，但是最早发现的，但是大家以前不知道，1972年发现了一个柯伊伯带天体，从1972年开始往后呢，就不断的1992年，那么就不断的发现越来越多的柯伊伯带天体，最后就发现什么呢，就是在冥王星绕太阳转的轨道附近有大量的小天体，这些小天体它们的轨道呢，在动力学上跟冥王星轨道是没有差异的啊，就差不多的轨道，所以就等于是冥王星带了一大帮这个小兄弟一起绕太阳转。那么这样的话，冥王星如果是第九大行星的话呢，其实就是那柯伊伯带天体里面的其他的，比如小点的，因为刚开始发现就是开始都比较小，后来就发现比如有它一半那么大的，有它三分之一那么大的。那么这些呢，原则上就应该排第十、第十一，就是你就摆不平了。实际上，因为你大家轨道都一样嘛，凭什么你叫大行星，我不能叫？这样的话，如果按个头摆呢，就是你就会一直可能，比如第五十大行星、第一百大行星都那个，你就没法收口了。 全在这个圈、啊。 除非我定一个，比如说多少公里以上，我就叫大行星。那但是呢，随着这个观测越来越多，发现的天体越来越多，后来就开始发现比冥王星还要大的 哦，还有 柯伊伯带天体。像刚才那个第一道题里说的是叫系神星， 嗯， 其实就是天文学家发现的第一个，就肯定比冥王星大 啊。哦， 刚才为什么答案说是质量大，但是质量我其实还不太确认，反正它个儿肯定比冥王星大，质量不一定，因为还跟它密度有关系。 啊， 但是这个所以叫系神星，它发现了以后

就距离我能准确的知道，就是首先是我看到的亮度能知道，距离我能准确的知道，但是由这个反推它有多大，其实我要需要假设它的一个反照率，就是它在反射太阳光的这个能力，这其实不一样的。你比如说，如果它是比如偏黑一点，就像煤一样，那它肯定你就看上去更黑。如果它是很亮的话，比如有上面有冰的话，反射太阳光更亮，它更亮。这个反照率我们一般直接的观测是不知道的，所以我们现在呢，一般来讲会通过红外观测 哦 啊来知道。然后对于那些特别大个儿的话，有些情况下我们可以通过直接拍。能拍出它的大小来啊，这个是很少的例子。或者比如说我们派一个飞船过去到它附近去拍它啊，如果我能直接拍到它大小的话，当然这个大小就能定得比较准啊。现在这些大小基本上还都是通过红外的观测和光学的观测结合起来以后去猜它的反照率，然后有一个大概的，还是有一定误差的，这个大小还是有误差比较大的，应该说 是这样哈。我们也是了解了一下这些行星观测的知识，那我们也别忘了还有题可以答，我们再来听一下第二道题吧。 寻找第九行星，最近天文学家又在太阳系外围发现了一个遥远的世界，它被命名为 2015TG387，表明更遥远的地方可能有第九行星的存在。城市文化范儿今天就带着大家一起来了解寻找第九行星。来看第二道题，八大行星的通常记法是水金地火木土天海，中国古代称之为太白的，您知道是哪个行星吗？ A 火星， B 水星， C 金星。 好的，听众朋友们，我们的第二道题又给大家放送了一遍哈，就是在中国古代称之为太白的是哪个行星呢？ A 是火星， B 是水星， C 是金星。这个题我觉得还是比较简单的，您现在就可以编辑答案发送到微信公众号城市文化范儿来参与互动问答了。好了，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刚才朱馆长跟大家普及了很多关于行星的知识啊，那我们人类这个对于行星的探索或者说对于天空的探索其实很早以前就开始了哈，都是历朝历代积累下了很多的知识。那最早对于行星的探索，太空的探索能追溯到什么时候呢？ 非常非常早了，就是我现在有可能最早有可以说有文字记录的时候，最早比如像甲骨文啊什么上面其实就已经能够看到就是古人对于这个天象的观测。而且呢，因为就是说如果你真的晚上去往天上看的话，你其实你会发现其实绝大多数我们熟悉的这些星座的这些东西，恒星它都是东升西落，它彼此之间呢相对位置没有变化。 对。 但是呢这个里面其实是我们能看到有五个天体是比较特殊的。啊，就是我们现在说的这行星啊，水金地，地球不算，水星、金星、火星、木星、土星，这是我们肉眼就能看到，而且相对而言呢，它都比较亮啊，在天上比周围的恒星一般都亮。然后你会看到它们在恒星背景上是有运动的，而且这个运动呢，它并不是完全的，比如说朝一个方向，它有的时候我们叫顺行，有的时候叫逆行啊，所以它在恒星背景上其实，有的时候往这边走，有的时候往那边走，所以这件事对古人来讲，其实这是一个。很奇怪的事儿，就在他们不知道这些东西和地球一样都绕太阳转的这个时候， 对他们， 那你这个 很久以前还觉得地球是平的， 对对对，以前你会觉得反正你看上去天上的星星都在绕地球转嘛，因为是其实我们自己在转，天上星星东升西落，但是一般人你要不这么想的话，你不往这儿想的话，你就会觉得天上所有的星星都在绕地球转。那么这几颗星，这五颗星其实就特别奇怪，他们的这样，古人当然其实他就会想办法，他就想办法总是要解释他嘛，你奇怪的事总会想解释，但是古人那会儿限于他们当时的这个观测手段和当时的科就是对科学的这个了解，所以他们只能去猜。像中国古人比较相信就是说这个天上的这些星星他们的位置啊他们的变化呀、啊、都跟地上的事儿有关，所以他就老去这个想办法去跟地上发生的事儿去对应。 对，我们这个网友童晓东也说，咱们中国的这个古人也说金木水火土，那是不是就是指这五颗行星呢？还是说这五颗行星是西方人发现的？因为我们

来看第三道题，在太阳系里，除了水星和金星之外，其他的行星都有天然卫星，咱们地球的卫星就是月球。那您知道月球的直径是地球的几分之几吗？ A 三分之一， B 四分之一， C 五分之一。 好的，听众朋友们，第二道题的答案呢是 C 啊，太白金星，我相信大家还都是答对的。第三道题也给大家放送了一遍哈，就是在太阳系里，除了金星和水星以外，其他行星都是有着天然卫星的，咱们地球的卫星就是月球。那您知道月球的直径是地球的几分之几吗？ A 是三分之一， B 是四分之一， C 是五分之一。如果您知道答案的话，就发送到微信公众号城市文化范儿来参与互动问答吧。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太阳系究竟有几大行星？以前我们说九大，后来变成八大行星。而最近天文学家又在太阳系外围发现了一个遥远的世界，它被命名为 2015TG387， 表明更遥远的地方可能存在有第九行星。今天我们就要带着大家一起来说说这行星的事儿。为您邀请到的嘉宾是北京天文馆馆长朱进，欢迎您。 大家好。 刚才我们也是聊了这个古代啊观测行星以及观测太空的这个知识或者说故事哈，我们也说了，其实他们的这个观测恒星的走向和定位来预测地上的这个事儿是不靠谱的啊。但是毕竟在之前的历史当中有过很多的这样的类似的大的事件啊，他们当时还是这么去办的。比如说我们经常说这个在我之前在这个一些古代的这个剧当中啊，古代题材的剧当中经常看到什么五星连珠 啊， 必有大事发生这样的。那真的在历史上有没有这个比较著名的故事？中国的、西方的，是不是之前人们都会根据这个恒星的变化来预测地上的事情？有没有真的是因为这个恒星的事儿来去做出某种应对呢？ 它最早其实当然主要还是一种，我觉得就是观测上啊，因为观测上它肯定有些天文里面会有一些比较特殊的事件，那么这些事件呢，它就会跟地上同一时期的这些事儿去对。去对了以后呢，就是说因为有的时候总有碰巧的时候嘛， 就是 这个时候正好发生了一个什么别的事，他就会想，他至少先给他记下来， 解释功能， 记下来，对，记多了以后他可能会觉得这两件事有联系。但是一般来讲，就是说这个首先恒星的这些就是恒星的这些都无所谓啊，就是行星的位置呢，这是一类，包括刚才你提的五星连珠啊，包括有一些你比如说像这个所谓的这个就是比如说这个火星啊，火星有的时候呢，它会走到这个天蝎座啊，这个大火附近啊，类似这样的事儿，这是一类事儿。那么他就会觉得，但实际上这个呢，就是根据我们现在看历史上的那些记载啊，有些本身也是有问题的，就是他非得要跟这个地上的事对应，有的时候他会把这个天文观测的这个 改 对适当的改，这都有可能啊。现在这个都有，包括还有一些其实是比如说彗星啊，彗星是一个更有意思的事儿，就有人经常会天上出现大彗星。那么最早一般像不管是中国人啊，老外其实也是都会觉得扫帚星嘛，就觉得是不祥之兆。包括像日月食，这是也是比较好玩的，就发生日食的时候，比如正在打仗，突然这个一下这个月亮把太阳挡住了，白天天就黑下来了，天上星星看见，像这种事儿，那可能这当然这是一个很震撼的事儿，对对，不知道的人那肯定他就会各种猜测嘛，就这些呢。都是有过的，就是肯定我们现在从现在的这个记录上看呢，其实各种各样的事儿其实都发生过，但是呢就是特别是我们觉得就是说叫荧惑守心啊，刚才我说的那个，就是像这种事情呢确实有过很多记录，它有可能是被这个改过的。它为了跟这个现在发生的事儿这个说得上话，他故意的就改了。但是还有一些就是他也是改朝换代嘛，他有的时候他会就找一些天上的证据什么的。这都有，各种情况都有，比较复杂这情况。但是

那个，但是后面目前我们的空间的这个空间天文呢，现在主要还是一些高能的卫星，像悟空啊、慧眼呀、啊、马上的爱因斯坦探针啊等等，就是说，可以说就最近这些年，就是前后这个五年前开始到现在，中国的这个空间天文现在是，比以前有了。完全本质上的这个不一样啊！现在我们真的有这个，就是完全的天文观测卫星在天上，飞啊！而且这些卫星的这个应该说这个效果都特别好啊！当然，真正的做行星这块的，现在还没有。 是这样哈。我们刚才这个也有网友问啊，说，人类为什么花那么大力气去探索各种行星呢？有什么意义呢？其实我也。偶尔看过一些这个论调，或者说这个这个网友的想法，说这个感觉还是管管地球的事儿吧，怎么就老想着去说冥王星、海王星往这个外面飞呢？这个感觉你也有什么实际的意义吗？这是他们的想法哈。那您在这儿是不是也能给我们解释一下它的意义到底是什么？ 对，就说实际上作为天文学科本身来讲，因为它关心的就是地球以外的事儿，就是不是地球的事儿，所以。更直接的作为它这个自然科学的基础研究，我认为它真正重要的其实就是说，它还是满足我们的好奇心，它首先满足的其实是我们好奇心，就是人类的这种好奇心，它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如果我们大家只这个满足于关注地球上的事儿，周围的事儿都不关心，我觉得这人类发展就会受到巨大的影响。我们之所以能够现在往前不断的再往前走，不断的进步，其实最关键的还是好奇。那么这种好奇本身，它的这个成果本身，其实它还是有很多跟我们有关的，但是呢，我觉得那些并不是最重要的，它并不是我们的目的。目的其实就是好奇，那像太阳系的探索其实也给我们不光是可以说给我们的方方面面，包括技术方面，其实也都带来了很多新的这个发展啊，很多的我们现在的高科技的很多东西其实都得益于我们的这个比如说天文学科的这种我们对探测能力的这种追求，我们对这个走得更远的追求。但是呢，而且你发现的所有的这些东西，你会发现很多很多东西其实跟我们是有关系的啊，包括对行星的了解，就其实对我们地球本身、地球的起源，包括我们地球的未来会怎么样，其实全都是有关系的。 是的。 但是这里面最最重要的，我觉得其实不是这些你说得上的这些目标，其实最重要的其实还是我们的好奇，我们的探索精神，我们向外去，我们永远都想知道那些我们不知道的事儿。我觉得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是哈。我们刚才也说了，就是说到火星哈，最近呢这个火星救援啊，包括等等这些这个火星题材的这个电影啊，也是非常的火啊，近几年也是说体现了一个展现的场景，就是人类已经有条件去火星上登陆甚至移民了啊。那我们现在也在说这个事儿哈，就是说很多的这个新闻或者说畅想啊，也在畅想说人类移民火星，您觉得这个事儿靠谱吗？ 就说作为因为人其实到目前为止我们走的其实是很近的啊，最远才走到月亮上，这个以光速比可能就一秒钟的时间啊，四十万千米。但是就下一个目标啊，除了小行星以外，那么我们最可能去的还是火星啊。火星因为本身呢它跟地球还是有一定的相似的，有一定的相似性啊，包括比如说它的自转轴的行角差不多，所以它也有一年四季啊等等啊，然后重力当然跟地球有一定的差异，但是也不是那么大啊，所以从未来来讲，作为人类以后真的想去哪儿的话，因为月亮上去其实是很艰难的，那地儿没法待，就是火星还是有这种可能性的，因为有人在探讨，比如去改造火星啊，去让它有大气啊，要让它有这个我们能熟悉的。但是呢，我觉得去火星当然是还是能实现的啊。我们在未来的一二十年里，我们可能会有人真的上火星。但是真正所谓的移民这事儿，我觉得那还早着呢。这个有人很乐观，但是我个人的观点就是说，那因为移民这事儿可能不是去几个人的问题，它应该是比较大， 太多了。 对对对，这个可能是一个更长远的，可能怎么也是个五十年啊，一两百年啊，怎么也是个这个时间段的事儿，我认为啊。 我们说了那么多关于寻找第九行星的事儿啊，也聊那么多关于行星的事儿，是不是其实寻找第九行星是对太阳系边缘的一个探索呢？它本质上。 其实还不能这么说，就因为即使包括我们现在说的这个离这个太阳几千个天文单位啊，这实际上 都还是我们说的太阳系的非常内部。太阳系其实是很大的，就是以前他们老说什么我们探测器飞出太阳系，飞到太阳里边，这都是瞎说的，就是还早着呢。 嗯、 我们太阳系，因为太阳系最边缘是奥尔特云。是一个几万个天文单位的一个尺度，所以就是说我们目前的这些包括人类的探测器旅行者一号二号啊什么的，因为在最近在说旅行二号的事，那都只走了太阳系里面的非常非常小几百分之一啊，几百分之一还早着呢。这个即使现在发现的这个 2015TT387 它其实也是在太阳系非常内部。我们现在能发现的这些天体都是在太阳系的很内部的区域， 是 还没到太阳系的这个比如说稍微外面一点的区域呢。 嗯，今天我们也是了解了很多的这个相关的知识啊，那是不是我们现在去天文馆也能看到很多这方面的知识？ 对，因为天文馆本身就是一个大家到这儿来以后就能够比如看到我们的模拟星空啊，看到我们的这个特别是太阳系的这个本身也是我们这个所有天文展览里面大概大家必不可少的太阳系相关的展览，同时也还有一些，因为太阳系毕竟只是我们天文学范围里面非常非常少的一部分，除了太阳系以外我们还有更广阔的宇宙。那么就说大家如果来天文馆的话，其实也还可以通过我们的展厅啊通过我们的这个剧场的节目啊去了解整个的这个天文学的一个大的这个概况。 是啊，今天的节目呢也是感谢朱馆长为我们带来这么精彩的讲解哈，了解了一下这个新闻的相关的知识，更了解了这个关于行星和太空的宇宙的很多的奥秘哈，还是再一次感谢您。 那么谢谢大家，欢迎大家来天文馆。 嗯，今天的这个访谈部分呢也就是马上要告一段落了，希望我们的这个目标一直是星辰大海，我们来看一看第三道题的答案是怎样的。 寻找第九行星，太阳系究竟有几大行星？以前我们说九大，后来变成八大行星，而最近天文学家又在太阳系外围发现了一个遥远的世界，它被命名为 2015TG387， 表明更遥远的地方可能有第九行星的存在。城市文化范儿今天就带着大家一起来了解寻找第九行星。月球俗称月亮，古时又称太阴、玄兔、婵娟、玉盘，是地球的卫星，并且是太阳系中第五大卫星。月球的直径大约是地球的四分之一，质量大约是地球的81分之一。月球是质量最大的卫星，它的表面布满了由小天体撞击形成的撞击坑。月球和地球的平均距离是38万千米，大约是地球直径的30倍，所以这道题的答案是 B， 您答对了吗？ 好的啊，第三道题答案是 B， 不知道您答对了没有呢？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以上资讯来自新华社、北京日报、北京晨报等媒体，主持人子昂代表责任编辑张维，监制刘冰，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在十点，城市广播为您安排的是京城帮帮团节目。节目的最后，我们还是再来了解一下明天城市文化范儿为您安排的精彩内容。2006年，韩美林先生将几十年来潜心创作的2000件艺术作品捐赠给了北京通州区人民政府。为了收藏、陈列这些珍贵的作品，展示韩美林先生对祖国、对中华民族文化的热爱，以及传播他的美学思想，通州区政府在梨园文化主题公园内建设了一座面积近1000平米、融合东西方建筑美学理念的艺术殿堂，这就是北京韩美林艺术馆。这里展现了韩美林怎样的精彩人生，一幅幅作品背后有着什么样的艺术情怀和传奇故事。城市文化范儿和您一起走进北京韩美林艺术馆。 烹饪协会在郑州向世界发布中国菜，大